第八课，植物中的钢铁。一般人都知道，钢铁是最坚硬的物质。在植物中，最坚硬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竹子。我们可以说，竹子是植物中的钢铁。竹子具有特别坚硬的性质，用处比钢铁可能还要多些。中国南方到处可以看到用竹子做的家具、车辆、船只、桥梁等。最近几年，有些现代化的大建筑居然可以用竹子代替一部分钢筋。至于用竹子做的凉席、绳子、鞋、纸等等，就更不用说了。这些年，从古墓中挖出了不少用竹子做的各种用具，更可以证明竹子即使埋在土里很多年，也不容易腐朽。竹子不只生长在南方，在北方也能生长，而且它和松树、梅花一样不怕寒冷。古人为了赞美这三种植物坚强不屈的性格，给它们起了一个漂亮亲切的名字，叫做岁寒三友。中国诗人常常用诗歌赞美松、竹、梅，中国画家常常把它们当作画画的对象。在松、竹、梅这三种植物中，可能有人喜爱松树，有人喜爱梅花，而不少人最喜爱的是竹子。因为种松树要占很大的地方，种梅花需要细心管理，比较起来，竹子更平易近人。屋前屋后只要有一点点土地，就可以生长得很茂盛，并且一年到头陪伴着你，从来不改变它那清脆的颜色。特别让人感动的是，它不但供给你生活中的各种用具，而且年年生笋给你吃。竹子为人类服务，可以说是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。 生词：植物、钢铁、坚硬、物质、竹子、具有、到处、家具、桥梁、现代化、居然、钢筋、至于、凉席、木、挖、证明、即使、埋、腐朽、生长、松树、梅花、寒冷、赞美、坚强不屈、性格、起名字、亲切、岁寒三友、诗人、诗歌、喜爱、而、战、细心、 管理，平易近人，土地，茂盛，一年到头，陪伴，从来，改变，清脆，供给，损，人类，服务，贡献，一切。 阅读，韩松树。 雪停了，外边到处是一片白色，真美啊。 咱们出去走走，欣赏欣赏校园里的雪景，怎么样？ 好极了。 咱们沿着这条小路往湖边走吧。你看，那些树上好像开满了白花，多好看呢。 是啊，那是松树吧？我最喜欢松树。松树不怕寒冷，冬天也不改变它那绿的颜色。 对了，松树到了冬天还是那么清脆好看，所以人们常常赞美松树，说它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。 上次我在国画展览会上看见一张画，上面画着松树，旁边还有竹子和梅花。 那是岁寒三友图，松树、竹子和梅花都具有不怕寒冷的特点，所以人们把这三种植物叫做岁寒三友。 岁寒三友中的梅花特别好看，竹子可以做各种用具。至于松树，除了冬天从不改变它那清脆的颜色以外，还有什么用处吗？ 松树的用处很多，它的叶子可以榨油，树干可以做木材、做纸，松树枝还可以做成火把，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。 这么说，松树对人类的贡献可不小啊。你看，那两棵松树又高又大，可能有几百年了吧。 松树的寿命比一般的树都长，在中国，松树又代表长寿的意思。中国人的名字也常带个松字，什么松年啦、松生啦。 我想起来了，我认识一个同学就叫谢如松。 你说说这个名字有什么意思？ 我想他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是希望他像松树一样坚强，像松树一样长寿。